爱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一项活动表示，中国大陆大举扩张海军，部分目的是希望具备的能力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从而可以在台湾实行两栖登陆。但他指出，两栖登陆出名困难，海峡两岸之间距离160公里，而且台湾岛上缺乏登陆滩。被问到若果北京对台动武，美国会有乜嘢嘅选项，莫布莱恩提到华府长期以嚟嘅战略模糊政策。佢话呢一个唔系容易嘅事，美国喺呢一方面有好多模糊嘅空间。佢再度呼吁台湾投入更多经费加强防卫，并进行军事改革，俾北京清楚知道试图入侵嘅风险。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7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94亿4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9.4升1.2，小米集团20.6跌1.15，腾讯控股534.5跌5毫，美团点评266.2跌1.6，盈富基金24.9跌1.6，比亚迪股份125.5系升4.3，信宇光学科技128.8升3.2，中国平安80.15升1.5，京东集团304.4跌8毫，港交所376.8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9，瑞士法郎8.461，澳元5.554，加元5.854，新西兰元5.107，欧元9.12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7点，升224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45美元，卖出1,89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隔早前近住友爱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龙日村。咁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茂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咁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喺港珠澳大桥主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中快线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有时帮人都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噶。 就无法，都已封印于

原谅曾似诉，今天我来撑起我。 开始两个钟嘅苏动音乐，先嚟嘅有郑欣宜咧，又会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成首歌成个编排好似一种嘅成全。细细个嘅时候，有人俾力量你，遇到歌嘅 outro 嘅部分，你可以成为人哋嘅一盏小夜灯，俾到力量人哋，令到人哋嗰种嘅生命有翻多少少充沛嘅感觉。前节嘅温柔黄伟文，刚刚听有嚟自郑欣宜呢首嘅新歌。世界上总会有人想明白你、支持你嘅。新歌歌名叫做《小夜灯》。 望着你侧影，当你在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忧伤。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似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某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燃烤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来自林欣彤呢首新嘅派台作品，称佢名字叫做《次元壁》，都系想同你讲嘅就系、是，喂，其实我想了解你多啲，想同你喺埋一齐噶。跟住呢一首嘅歌名咧，就系、是、讲到当中嘅原因，两个人始终比一个人好啫。 常记得从何时跟你遇见。沿路有过惊险，为求同步去改变，情感也许

迁就佢，令到你喺一段关系入边渐渐忘记咗自己嘅时候，系时候就要同佢讲一声再见啦。揾嚟有 Eka 佢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So Called Love Song。至于三点半钟之前，揾嚟有 Special 嘅新歌《深夜告别练习》。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露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又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仍如常划过冷天踏入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渴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发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与马路留下人说告别于此刻讲喜欢我够陌生两双泪眼问问我你说再别问悠悠回望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部分是本地感染。據了解，暫時有多宗初步確診都是來自昨日已經有一名院友確診的殘疾院舍國寶之家。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要防止疫情再爆發，不能夠再等，要立即動員市民，否則到確診數字上升之後才加強防疫措施，慘烈程度會很大，一旦做得不好，下一波疫情將會比第三波更加嚴重。袁國勇又說，現時疫情出現反彈，最大問題是食肆沒有做足防疫措施。特区区议会正副主席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会面，提出多项诉求，包括官员不应该擅自离职。有区议员批评徐英伟没有正面回应区议员的关注。18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召集人西贡区议会主席钟锦麟说，局方未有确实回应如何协助区议员妥善申领拨款，亦都未有回应为何容许过往区议会讨论政治议题，而不容许现届区议会讨论政治议题，不满徐英伟否认政府双重标准。钟锦麟又说，日后各区议会正副主席会视乎政府的诚意，再决定是否与政府官员会面。同样与会的离岛区议员梁国豪批评，徐英伟在会面期间经常嬉皮笑脸，没有正面回应区议员的提问。司法机构公布首批被投诉司法人员个案的调查结果，其中八宗是针对东区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尧，有两宗牵涉司法程序未完成，稍后再作跟进。其余六宗投诉总裁判官认为不成立，何俊尧在作出裁决或者是判刑的时候没有表达含政治倾向性的立场，亦都没有针对警务人员。总裁判官留意到，律政司并没有以这六宗案件的裁决或者刑罚有判刑过轻或者是偏颇为由，提出上诉或者复核刑期申请，这样与总裁判官就投诉的结论吻合。总裁判官又强调，这六宗案件的裁决判罚是裁判官经过独立断案而作的司法决定，基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总裁判官不适宜亦都是不会以行政职能干预任何司法决定。北角皇都戏院大厦的全部业权今日强制拍卖，又提出强拍的新世界发展以底价47亿7600万元投得，是历来最高底价的强拍个案，批出的底价较2018年时估值是高出53%。新世界发展宣布将会为有68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北角前皇都戏院启动保育计划，会尽力修复、保留和重塑戏院古迹的历史面貌。集团说会努力在硬件和软件上融合，将历史价值、文化气息和社区情怀注入，让皇都戏院重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7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753亿7000多万。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9.6升1.4，小米集团20.65跌1.05。美团点评267.2跌6，盈富基金24.96跌1，比亚迪股份126.9升5.7，信宇光学科技129.2升3.6，中国平安80.3升3，京东集团304.8跌4，港交所376.8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5，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7，升224，港金现价报17,46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46，卖出1,892.3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嘅黄珠路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前近住友爱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咁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意外，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龙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茶果岭天后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lo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其实今日咧，骚动音乐嘅呢位嘉宾啊，应该同佢有成年时间冇见啊，咁样。咁一年之后咧，我再收到佢新嘅派台作品，即系我包括琼身边好多朋友听完首歌、睇完个 MV 之后咧，就系得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哦，哇哦咁样。 系哇哦边样？ 系啦，就系、是、哇哦，我哋欢迎泳儿先。 哇哦，吞啦！ 哇哦，泳儿。好耐冇见先啦，哇！ 好耐冇见啦，真系 真系好耐冇见。之前话其实上一次都系同周耀辉合作嘅嗰个 project 花系列啦，咁样。咁其实去到今日呢一首Coco 唱咏，其实讲紧有一年噶啦。 系啊，花心上次都十月派啦， 系啊， 而家都十月啦， 系啊，咦，时光飞逝啊，真系。 系啊， 一年嘅时候，呢一年就系筹备紧呢个新嘅 project 啦。 系啊，因为其实上年完咗花心之后，差唔多十 一、十二月啦。嗰時仲未有疫情嘅、 嗯， 已經開始傾緊呢個 project 嘅、嗯。因為上年做完尤其是做完由野木蘭、明日花啦、嗯、開始，跟住到花心，我覺得樂迷對於我去做暗黑嘅音樂，我覺得佢哋係接受。接受呢樣嘢嘅，咁俾咗個勇氣我，就去同公司講話，其實我想延續一個延續啦，即係冇話我話我又唔係話我永遠成世都係做啲歌，咁但係呢一個 moment 嘅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好想做，亦都係我內心嘅一個世界啦。咁佢哋都好支持咯，咁所以就同埋今次呢個溝渠嘅 project 同花有咩唔同呢，就係、是、我哋真係由零開始成 team 人一起坐低傾出嚟嘅一個 project，、 嗯、 因為花嗰陣時咧，其實明日花係同本身做明日花嗰時冇諗過做花系列嘅，係、 哦、 啊，嗰時係同野木啊，所以嗰時係同劇博嘛、 嗯， 一起同一個時間錄嘅，咁有咗明日花之後咧，我就突然間萌生咗個 idea， 不如延續落去啦，做花，咁、 嗯、 今年就再行多遠少少啦，由花落落到去溝渠啦，咁 係即係由樹上花變咗做地下 嘅 溝渠 啦， 係 啦係啦， 咁但係其實中間嗰連係喺邊度咧？即係點樣可以 trigger 到我哋由啊樹上嘅？天上嘅跌咗落去咁底嘅一個諗法咧， 嗰、那個連係我哋啲花同埋溝渠咧，其實冇一個好直接好大嘅關係，因為歌詞上面係冇嘅，但係喺嗰個味道上面咧，其實係有關係嘅，所以我哋又唔想話完全脱離嘅。咁、 嗯、 花我哋覺得係。暗黑得嚟佢系美丽同埋 elegant 嘅，咁、 嗯、 但系我哋今次就想做更加尽少少啦，照系暗黑，但系糜烂嘅，咁所以辉哥就帮我谂咗沟渠呢个 topic 咯。 你系称呼佢叫辉哥， 系啊，我哋叫佢辉哥，因为今边同事都叫辉哥噶嘛，或者耀辉啦，系嘛，耀辉， 耀辉好似好啲，因为梗系觉得佢系文人，但系辉哥你梗系觉得佢系揸 van 仔啊，或者送水啊， 系 ，因为其实之前花系列都系同周耀辉合作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好似明日花定系花心嘅时候有讲话，你哋两个系会 send email 去沟通噶， 系啊， 咁今次我觉得呢个再赤裸啲啦。或者是去得再盡一點，你們怎樣溝通？ 他已經接受了我的 WhatsApp 去了 進步了，我們由 email 進步到 WhatsApp 了， 因為之後可能就會都會後補一些 email 給他，但是因為有時候有些感覺呢，很即時的東西呢，即是我有時候就未得打一次 email 啊嘛，就我就會留 message 俾佢啊，或者不過其實今次嗰個 culture project 咧，其實都好大嘅放手俾耀輝啦，耀輝老師去寫。 你想講輝哥都得， 輝哥去寫嗰份詞咯。咁而我收到溝渠唱完呢份詞嘅時候咧、嗯，我係真係哇咁樣咯。 哇哦！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好難得一份詞收到之後，你係覺得完全中曬我想要嘅嘢，嗰、 嗯 那個方向啦，寫嘅文筆啦。成個感覺啦，我係覺得冇嘢要挑剔啊，因為有時我都天秤座噶嘛，即係有時都會，哎呀呢幾句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啦，跟、嗯、住又會膽粗粗同阿輝哥講，哎呀呢、這個可唔可以咁樣咁啊？但係我係完全覺得冇嘢需要調整啦，反而係隔咗幾個禮拜之後，啊自己輝哥自己 send 會 message 啊，呢句我想改翻呢、這個，我覺得好啲啊咁樣，係、 哦、 啊，佢花咗好多 effort 喺我呢只歌度咯。 我覺得之前花系列頭先都有講啦，嗰、那個暗黑係大家又好中意啦，自己同周耀輝溝通的時候有沒有那個方向，又或者怎樣跟他說、啊、我們今次 我其實先講了我的擔憂先出來 的擔憂 就是因為野木蘭大家接受了，然後去到花心其實是再比野木蘭 我想那個 artistic 的感覺再高一點點，再 abstract 一點點的這件事，同埋嗰個曲風啊，或者係需要我點樣去演繹，我覺得已經好盡嘅啦。其實嗰時上年，我就好擔心我再做嘅話，大家會覺得你又 repeat 做同一樣嘢，其實好易噶嘛。即可能你有啲嘢做 part two 嘅時候，又都係覺得 part one 好啲啊咁樣。咁我先講咗呢個 concern 俾佢哋咯。咁、我覺得 Vicky 佢冇擔心咯，佢就同我講話、我覺得你做完花心之後，我覺得可以挑戰你做啲再難度高少少嘅嘢，佢就寫咗溝渠唱名俾我咯。 咁但係嗰陣時同 Vicky 講嘅時候，Vicky 有冇話哦？好，我哋為咗表現出比花心更加進嘅方向，我哋要做啲點樣嘅一啲嘅功夫或者準備咁樣。 其實呢件神奇事就係咧，每一次 Vicky 俾佢個 demo 俾我咧，都係一個好 rough 一個齋鋼琴嘅啫。 揸 keyboard， 我 feel 到嗰只歌嘅氛围嘅，即系想系咩个路线啦。但系我冇谂到，当我编，当阿 CM 编完出嚟，佢系可以去到咁样咯。所以嗰时我系觉得，哇，好震撼，同埋有好多嘅用嘅一啲instrument 啊，或者一啲声效咧，系好新啊。我觉得嗰样嘢，系啊，即系就因为其实电子音乐都有好多噶嘛，但系我觉得佢里面加咗好多一啲新嘅元素。佢有 send 啲 reference 俾我嘅，都系我中意嘅一啲，即系我听完之后我都中意嘅一啲 reference， 都系少少 indie 嘅。但系佢真系可以将可能 send 咗四五个 reference 俾我咧，佢每样嘢即系 mix 埋一齐咧，就变咗一样好好新。但是我又好能够接受到嘅嘢。 你有冇听过即係呢个班底啦，我就访问 Vicky 啊 ,CM 啊咁样讲话，哇估唔到永然你系咁㗎咁样呢啲对白㗎。 都有㗎其实某个程度上 Vicky 呢佢系俾咗好多喺演绎上面俾咗好多帮助我嘅。因为初初我都未夸得出。因为其实呢隻歌都有少少疯癫，有啲痴线。我觉得变态嗰种程度有啲喺里面嘅。 唔理人哋点睇。 係啦係啦，但係你又好易会将呢隻歌变成一个卖弄技巧嘅一隻歌曲，我觉得。所以佢俾咗佢每次录音呢佢都会同我讲，你觉得乐在其中，即系佢成日会觉得，哇！即系你好似有人喺度抚摸紧你，好嗨嗰种感觉。因为好易咧，呢只 Coco 唱会你会唱到好愤怒嘅，因为个底系咁样。但系佢就俾咗呢一个，我就叮一声啊，系、哦，其实我呢只歌唔系净系斋愤怒噶嘛，我系叫人啊，你落嚟呢个 Coco 一齐同我玩啦、啊。呢、这个地方好正噶，你唔好觉得佢就系好污糟啊，好肮脏，好糜烂啊。但系其实你望下呢个世界，其实都好美好嘅。呢种感觉咯，我觉得中间有一段独白，好似独白咁样嘅静咗嚟嗰段音乐咧、我 系 自己好中意嘅。我觉得好似一个好孤单嘅个人。是冇人明白啊，冇人怜爱啊，冇人去 care 佢。咁所以其实嗰段独白呢我哋初呢係有一个无心之流嘅，就係、是、呢我就录咗个底声喺里面，然后再搭上去唱。我就諗住哎我觉得唱得唔係几好，咁我想再唱多次。咁点知呢监制呢就唔记得咗开埋我本身录咗个把声。咁、我就搭住咗唱，但係係唔同时间嘅。即係陪著我仔，佢跟住後面有個 echo 陪著我仔，即係有一種陰森恐怖嘅感覺。跟住我哋就大家都有一種毛管動嗰種感覺，所以我哋最後係用咗咁樣去處理嗰、那個嗰段咯。 係，反而覺得呢個效果更加達到嗰個 效果 係好 正咯。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不顾后果的怎样立实对，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够睡。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如陪着我在考虑，一晚就吻着低温的考虑，愿未能未能早死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再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位，唱位，知道夜了，自然想爱上谁？整个都市再光仍无碎，所有伤痛在心仍陶醉，随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暗黑眼泪，陪着我在逃。 春又春未冬，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同在空。 剛才聽泳兒講話自己唱呢首歌嗰個想像嘅畫面咧，我覺得都 sad 嘅，因為孤獨啊嘛，不被理解啊嘛。但因為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好多我身邊嘅朋友都同我講，覺得好過癮嗰樣嘢係咩咧？係你好表達到嗰種 enjoy 啊！即係因為其實建構緊個畫面都係污糟啊、陰暗啊咁樣，咁但係就係有嗰種。是不是可以越快乐越堕落的那种的气氛在当中？ 是啊是啊是啊。 怎样去攞到那样东西回来呢？即是攞到那个 enjoy 呢？ 你想想自己处身的环境咯。即是当譬如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面临一些自己的问题啦。无论工作上啊生活上啊。但是我都要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找到一个生存的方法。即是我不可以找一個溝渠而死去的嘛，即我覺得，咁我點樣可以喺呢一啲咁困難嘅時候揾到一啲樂趣，我亦都可以自得其樂去跨過去咧。同埋好似你咁頭先講，其實我都會 imagine 有啲墮落嘅感覺，即係又睇戲咧都會有啲風塵女子，係咪叫風塵女子？ 我明， 即係可能佢生活在一啲咁嘅環境，自己都唔願意嘅，但係。佢點樣去 enjoy 呢件事情？ 即係賣笑，但係又賣得好，真係好開心。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嗰種感覺咯。工作啦，我先講過啦，即係譬如疫情期間，真係一個對我工作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即係入行都14年啦，即係都試過冇乜嘢做嘅，但係未試過係完全所有嘢差唔多係要停曬啦。咁其實個人都好彷徨噶嘛。咁點樣跨過去咧？即係。我唔可以话我做咗好大嘅嘢，哇！而家冇事啦咁样。但系你点样可以逆境中生存，有危必有机，去增值自己啦。又喺呢段期间，我得到呢一只歌，我可以将我嘅情绪摆喺呢只歌里边抒发，亦都系一个好啱嘅 timing 俾我去 release 呢只歌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喺呢段期间，大家听到呢只歌之后，虽然佢系悲伤嘅，但系最终都希望大家可以仰望。見到天上面星星，見到一絲的希望， 因為我覺得要輝啊輝哥啦，係真係要輝哥。輝哥好勁嘅就係佢將黃義德嗰個嘅名句擺咗落去啦，即係人人生活在溝渠，但係總有人仰望星空咁樣。即係喺都幾2020年嗰樣嘢嘅，即係大家都要心懷希望嘅嗰種係咁個狀態啦。 係啊！ 你自己聽呢首歌嘅時候，即係我頭先就話好多 friend 聽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哦咁樣你自己可能又有咁多嘅情緒，又等咗咁耐，擺咗咁多心機落去呢首歌，你記唔記得你自己第一下聽或者嗰陣時嘅感覺係點嘅？ 第一下收到編曲嘅時候，其實我第一下 demo 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嘅，因為我覺得。好易上口， 系 陪咗你沟佢，同埋阿 Vicky 系连写只歌嘅时候咧，佢连嗰句 chorus 都谂埋份词嘅，系、 哦、 啊系啊，所以佢同辉哥好夹嘅，即系佢谂咗份词嗰、那个曲 line， 跟住佢同辉哥讲咗，佢 OK， 咁就继续写呢只歌落去，咁所以第一次听，虽然系一个斋 keyboard 啦，我都已经觉得好上到嘅，就再收埋个编曲咧，我觉得个人好似真系。脱离人世嘅境界， 飘起啊， 飘起咗， 系 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你饮酒咧，有时饮到一个 系 地方， 唔系大醉， 唔系大醉， 系啦 系啦，但系你就 微醺嗰种， 系啦系啦系啦，嗰种 enjoy 嗰种感觉咯， 好感受到啊，成个气氛做得非常之好啊， 多谢。 咁其实某程度上呢首歌系又再将你嗰、那个叫做边界啦，又再。 擴大咗， 係啊係啊。 咁嚟緊我知道呢個 project 仲有其他嘅作品，係 啊係啊係啊。 咁個野心其實係咪會更 大？唉，我都唔嗱，我呢三隻歌咧，其實三隻都好唔同嘅， 係。 但三隻歌都會圍繞住溝渠去做， 嗯，唱詠咗先。 好， 咁之後喺溝渠當中咧，即係詠兒帶我哋去睇呢個示範單位入邊有啲咩故事發生，就期待啦。咁樣都係今年會慢慢再推出。 係啊係啊，希望會拍得密啲啦。我哋就想嘅，其實隻歌。 好啦，咁好快可以再見你啦。 希望啦，係啊，唔使等一年啦。 真係之前等咗好耐。 係啊係啊 係。好，恭喜曬詠兒，即係好多人都非常之喜歡。 多謝多謝多謝， 期待你新嘅作品再同我哋見面。我哋下次再見啦。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的展望，更加有助争取年轻人和进步派人士的支持。他们往往认为拜登已经过时。另外，当彭斯尝试为抗疫表现辩护的时候，贺锦丽反应迅速，将特朗普政府标签为因无能而失败，以及欺骗公众。日本政府据报计划逐步放宽国民出境限制，下个月起先开放国民前往中国内地、台湾、南韩、澳洲等12个国家和地区。同埋新闻报道，因应新型肺炎防疫，日本将出国管制分为4个等级。目前有159个国家和地区被列为第三级的请不要前往。政府计划11月1号开始将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管制等级调低到第二级的避免不重要、不紧急的出国。报道说，如果调低等级，将会有助日本人前往各国出差或者是长期驻点等商务行程。另外，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亦都正是研究针对商务人士放宽入境需隔离检疫14日的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3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833.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9.6升1.4，小米集团20.85跌8.5，腾讯控股536元升1元，美团点评266.4跌1.4，盈富基金24.92跌1.4，比亚迪股份128.5升7.3，中国平安80.3升3毫，信誉光学科技129.2升3.6，京东集团305元跌2毫，信义光能15.2升1.9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9，瑞士法郎8.45，澳元5.553，加元5.853，新西兰元5.11，欧元9.114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7点，升224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96美元，卖出1,89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啦，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系有车龙，龙尾就喺兴田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嗰度啦，有交通意外，咁啊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就喺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另外，较早时啦，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行车线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咁部分行车线啦仲系封闭紧，而家龙尾啦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在兆辉台。另外，在港岛南区 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跟住门牌102号对开咧系挤塞嘅，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咧入去赤柱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浅水湾丽景园对开。喺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啦，系车多挤塞，龙尾喺天后庙对开。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啦，系车多缓慢，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宏里大楼嗰段系慢车噶，龙尾喺观塘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曳都可以好得人中意噶。 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陨石化作半空。 比较循规蹈矩的人嚟嘅，但系今次咧，佢希望做一首版本啲嘅歌，无论系题材、拍子、唱腔上面，都嚟个新尝试。 大人为何暴躁？擦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 作曲有黄贤、李一丁，填词有黄乐怡，编曲李一丁，监制李一丁 ，Agent Chan。上咗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黄贤《迟起的鸟儿》有重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嘅，你开艳倾。 Hello Eric 啊， Hi. 我哋今日要有深度噶吓， 好 啲嘢好难噶吓， 好 我都研究咗好耐先明噶吓， 会唔会系你资质嘅问题？ 都可能系，同埋同一时间可能研究咗我都唔系好明。嗱， 系 其实台湾近几年有好多即系我哋话令人耳目一新或者好期待嘅女星啦，女星女歌手啦，九零八八啦，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咁我哋之前介绍过都系 R&B 女星吴卓源 Julia 啦，跟住亦都有陈娴静啦，一个。大家都非常出色的女 rapper，你見到是個個領域都有啊，由 J 三 R&B 去到 rap 都有。咁、今次介紹的呢個咧，我好難用音樂類型去分辨佢、但係佢係行古典路線嘅。 嚇、哦，邊種古典、 啊？係啦，邊種古典呢？咁其實要由佢開頭唱歌的那個 藝術之旅成長之旅出發。咁到底點解呢？咁其實佢話細細個嘅時候咧，係因為大家都試過啦，阿爸阿媽送你出去表演，好多親戚朋友就表演啦咁樣。咁咧，咁嗰陣時你識唱咩？你其實嗰陣時咧唔識唱嘅歌，係阿爸阿媽聽嘅歌啊嘛。 係啊。 咁於是乎咧，佢話佢細個嘅時候咧喺長輩面前表演嗰啲係叫做小調啊。 哦， 因为嗰个年代的而且个爸爸妈妈就听紧嗰啲个歌啦，咁样，所以其实佢就系用小朋友嘅声音去演绎一啲小调嘅时候，即系刘文正嗰啲歌嘅时候咧，长辈就觉得哇，好好听啊，好得意，好有天分啊，咁样啦。咁爸爸妈妈你知道都有一种啊，想个小朋友即系如果发挥到自己天分就好啦，咁样就不断帮佢报名参加啲音乐比赛。咁於是乎咧，喺一個音樂比賽上邊，有一個評判就問佢，佢話其實一路參加比賽唔會對你嘅歌藝有精進噶嘛，即係只不過可能令到你變得成熟啲啊，有經驗多啲。佢話你不如跟我學唱歌啦。咁嗰個評判老師係一個日系嘅教授嚟嘅，即係佢係日本人啦，咁但係喺台灣發展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唔知係咪日本人都係咁，佢話佢有一種女王的教室嗰種嘅狀態，即係雖然係男老師啦，但係都係嗰種冇乜感情嘅，即係佢冇當你係一個小朋友。於是乎就開開氹氹，心心係啦，我哋嚟啦，係今日介紹呢個女歌手，佢叫李竹心啦，心心好啦，我哋一齊嚟唱歌啦，嚟一二，即係冇呢啲嘅，喺佢嘅角度啊，就好冷漠地叫你再唱多次咯，唱到啱為止，唱到我覺得你啱為止啦，咁樣，咁就喺咁嚴苛嘅情況底下咧。就慢慢學唱歌長大，以至於真係對於音樂係投入咗好多嘅時間啦，咁樣啦。咁其實呢個成長嘅環境，某程度上係奠定咗佢一個好好嘅唱歌嘅基本功。 係 呢方面係好扎實㗎啦，咁樣。咁但係頭先都講到話，其實細細個唱歌咧，佢冇乜童年㗎嘛，你聽到。即係唔係嗰種唱兒歌啊，一隻恐龍兩隻恐龍，即係佢唔係行嗰啲路線㗎嘛。佢係你諗下，細細個開始參加比賽都係小調。於是乎咧，喺佢嘅腦海入邊，又或者佢對音樂嘅認識咧。都几老成嘅， 系老 成 嘅， 系啦，即系有种成熟嘅底蕴喺度啊。咁可能近几年大家会觉得好啱用啦，因为而家兴复古嘢 啊 嘛。但系佢嗰种复古咧，又唔系真系好纯粹嘅复古，而系有好多古典嘅嘢喺当中。咁于是乎咧，呢样嘢咧就变成对于佢自己嚟讲，可能系一个障碍，即系其实佢唔系好知道自己要唱啲乜嘢歌，因为一路以嚟即系可能家人嘅安排啊等等啊，都令到佢对啊，其实我到底中意唱啲咩歌咧？甚至乎我到底中唔中意唱歌咧？咁样咁，但系咧好彩佢遇到咗一个算系佢音乐合作上嘅伙伴，一个制作人啦，都系金曲级嘅制作人啦，叫做柯志豪，系台湾嘅一位音乐人啦，咁样咁，于是乎亦都知道佢系喺古典。无论是文学啊定是音乐嗰个发挥上面都好有自己一套讲法。于是乎就帮佢找咗个新嘅发展嘅路。 哦、 就是将啲古诗词填入去一啲古典嘅旋律当中。同一时间加上而家嘅电子音乐嘅组成。 好得意喎。 是不是好得意，我都觉得好得意嘅咁样。而今日想介绍嘅呢一首歌呢歌曲名称叫做商人，商是受伤的商，人是上瘾的人。 是商人。 是啦，其实呢是来自李商人的一个代表作。 啊、OK。 那那个代表作的那个词呢叫做感失。感就是感受的感感啦。失就是。 弱失的失。弱失爹你的失。 我哋都冇咗个字，我谂佢点样配词嘅呢 个失。 是啦，我刚才在想啊点样配词呢咁样。 读中文嘛。 文盲嚟噶，我系啊，咁因为咁失呢首词咧，系李商隐喺五六十岁嘅时候回望人生做一啲抒发。 哇！ 佢话咧呢首歌本身嗰个词咧，因为其实填词嗰度好得意嘅，填词咧就系呢个女歌手李竹心加李商隐，你觉得跨时代嘅合作啦咁样。佢就话咧，其实佢一生啊五六十岁，即系古代五六十岁好老噶啦嘛。 系啊。 他就回望自己一生，就觉得啊，我无论是官场定是情场，定是人生啲乜鬼嘢都唔顺遂嘅，即系有一种好唏嘘嘅感觉啊。而呢一种好唏嘘嘅感觉咧，其实即系摆咗落去歌词度，但系用一种比较，我觉得加咗少少电子音乐嗰个元素咧，以至于令到大家咧。多咗个空间去同自己对话嘅感觉，即系真系有一种古人同埋现代人有一种喺歌曲嘅唔同曲风底下对话嘅嗰种嘅状态。而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好得意，真心。同埋老老实实啊，即系我系识国语嘅，但系我就咁听都听唔明歌词， 即使我看住歌詞都不明白，因為其實很多是文言文嚟噶嘛， yeah, yeah, yeah. 因為它引用了以前的古詩詞噶嘛，就更加令到你覺得哦，對歌詞的解讀咧，應該有更加大的發揮空間。咁、我為大家介紹的咧，都是近幾年喺台灣好受到關注的一位，我覺得女心新聲啦，新的聲音啦，李竹心的呢一首《傷人》。 都是这种 feel 是啊，都好估不到入面有啲 bossa nova 嘅元素喺当中啦。咁、再加埋，唔知问大家听唔听到嗰种又系咧有少少酒喺当中咧未分嘅状态，即系唔系大醉啦。咁诶，呢、這个柯智豪头先讲到就系发掘咗佢呢个女星嘅呢位制作人啦。佢、就话其实啱我开头同佢合作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个头先都关乎佢成长原生家庭带俾佢嘅影响，就 系 唱歌技术一流，但 系 其实冇乜感情。 哦， 因为谂下细细个嘅时候就系攞去训练歌咧，某程度上可能变成咗一部我哋好中意讲嘅唱歌机器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 咁于是乎佢就觉得啊，我点可以令到你理解你而家做紧啲乜嘢？甚至乎再将自己嘅特即系嗰个优点发挥落啲歌词当中，明白自己做紧啲乜嘢。嗰、那个变成咗咧，佢反而系成为咗女歌手啊。 系 之后嘅一个新嘅课题咯。 哦， 即系感情呢方面系即系。 可能要同你嘅技巧要再做多少少磨合啦。 OK， 所以呢啲有趣，我覺得就係、是、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係詩詞歌賦咧，咁係詩詞就配歌賦啊嘛。所以其實好似啲人話啊，其實好多而家你念嗰啲詩咧、嗯，你係以前可以配曲落去，係成為一個樂章咁樣樣噶嘛。 本來詞咧，古代詞有詞牌噶嘛、嗯，其實嗰個詞牌本身就係一個旋律嚟㗎，即係睇你點樣應配翻嗰、那個落翻個旋律度意思咁解啫。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譬如你話頭先去將可能一啲詩詞，然之後配落而家呢種 melody 啦，譬如我哋頭先聽嗰種係好 modern 嘅一啲嘅arrangement 啦，咁你就哦原來都好 make sense 嘅，同埋然之後你諗下歌詞，其實好多時我哋而家講緊嗱，我唔同年代有唔同風格啦，咁、嗯、譬如你可能八十年代譬如廣東歌嚟計好直白噶嘛啲嘢，咁然之後可能有一個年代就啲歌詞好鬼水蛇春咁長，一路拉住咁樣落咁好興，咁可能近年又可能多咗一啲，譬如唔同風格嘅，可能就真係有啲可能係虛無縹緲一啲，等、 嗯、 你 get 下中間嘅意境啊， 文青路線嗰啲， 文青路線啊咁樣。咁但係你頭先講呢一個咧，即係將一啲係古代嘅詩詞配落去一啲而家嘅音樂元素咧、 嗯， 其實香港有一位嘅監製咧，就是、馮漢明啦，係、 啊、 啦，咁佢之前其實都有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嘅，係、 嗯、 啦，嗰、那個 project 都係我覺得係近年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project 嚟，嗰张 pro 冇记错好似系2013年， 嗯， 哇，其实都系七。 都講七八年啦， 都七年啦，係咁佢嗰陣時就真係即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嘅歌手啦，咁、嗯、然之後佢就真係將好多唔同嘅嗰啲詩啊，係啦，就係、是、配合即係佢而家即係當時啦，佢、 嗯、 點樣可以襯一個 melody， 然之後可能係唔同類型嘅風格嘅音樂，嗯、有啲可能係 post rock 嘅，有啲可能就係 chill 啲嘅電子嘅，乜嘢類型都有，然之後就係做咗一張嘅碟，咁嗰張碟我都係覺得係近呢十年其中一張係非常之精彩嘅專輯，因為個 concept 啦， 個概念真 係個概念係好。好好，咁同埋因为佢话其实嗰阵时佢做呢张碟嘅时候咧，佢都花咗好多时间，就系去钻研一下。喂，其实原来呢首歌，即系呢首诗，我、 嗯、 原来嗰个时代背景系咁样样。原来佢想 deliver 啲咁嘅嘢，佢可能都 amazed by， 哇，原来短短几个字、 嗯、 就能够有一个咁大嘅画面啦。而佢喺音乐上面如何可以烘托翻成个画面出嚟咧？咁、样，咁听嘅时候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嘅，好值得拎翻嚟。 留意多多啦， 系啦，咁我哋就揀嚟其实入边咧有一首系嗰阵时我最 amazed by 嘅咧，就系、是、嗱竹执毛嘅水啦，咁而家即系佢啱啱喺今年咧就有 ROOT 呢一队嘅新嘅 band 啦、嗯， 人间有爱， 人间有爱啦，咁你就即系佢唱广东歌啦，咁、 嗯、 但系你知竹执毛以前唱亲都系英文歌嘅，咁七年前啦，咁变咗七年前嘅时候，咦，好少我听到阿水仲要系唱华语嘅作品咁、嗯、样，咁然之后成个出嚟个气场系非常之壮阔嘅。系啦，咁所以就揾嚟咧，喺阿冯汉明嘅乐章呢一张嘅专辑入边咧，就 featuring 有竹执毛嘅，有呢一首嘅 single 叫做《饮酒》。 下雨花，词总有在意，一遍一万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为业界提供卫生防疫指引，建立本港健康安全旅游形象。目前大约有1800间公司或者商店表示有意参与计划。旅发局话预留1000万元资助和宣传，由香港品质保证局处理申请并负责巡查，即日起接受申请，预料最快下个月推行。通过审核的公司或者商店将会获发计划标志以作展示，有效期一年。每间公司或者商店申请费用大约几百元。旅发局提到，有关指引参考了卫生防护中心和食环署的相关指引，并已经咨询业界，包括要求零售业界鼓励客人使用非接触式付款方法。如果参与计划但没有按照指引，其后亦都未有纠正，有机会从计划中被除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疫情趨勢情況令人擔心，現在已經進入秋涼，病毒生存時間較長，如果等個案上升才加強措施，慘烈程度就會更大。他認為如果措施做得不好，下一波會比第三波嚴重得多，市民應該進入嚴密戒備狀態，以斬斷隱性傳播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酒吧是否应该继续营业，他作为专家只能够提供减低风险的意见。曾经建议去酒吧的客人不要除低口罩，可以用饮管伸入口罩饮酒。对于学校几时需要停课，袁国勇认为有病例的学校就要停课。如果整个社区到处都是个案，相信政府都没有选择，有机会需要再停课。北角皇都戏院大厦的全部业权今日强制拍卖，由提出强拍的新世界发展以底价47亿7600万元投得，是历来最高底价的强拍个案，批出的底价较2018年时候估值高出53%。新世界发展宣布将为有68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北角前皇都戏院启动保育计划，会尽力修复、保留和重塑戏院古迹的历史面貌，包括天台俗称飞拱的行架建筑。集团表示会努力在硬件和软件上融合，将历史价值、文化气息和社区情怀注入，让皇都戏院重生。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和驻日美军司令斯奈德在美军横田基地会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加强海洋活动和扩大军事影响力共同表达关注。双方又确认两国合作应对北韩开发弹道导弹。会谈中两人一致认为将美军普天间机场从冲绳宜野湾市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是唯一解决涉及机场争议的方法。澳洲政府提出立法，要求居民的海外伴侣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候必须通过英语能力测试，如果获国会通过，措施将会在明年年中推行。 代理移民部长塔吉说，在新要求下，申请人需要达到特定英语水平或者完成500小时的英语课程，有关课程会由政府免费提供。澳洲的总人口将会达到2500万。塔吉说，当地大约100万人不识讲英文或者英语水平很低，认为会限制他们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不过立法建议备受争议，反对意见认为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申请人，带有种族主义和歧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3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877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9.6升1.4，小米集团20.85跌8.5，美团点评266.8跌1蚊，盈富基金24.94跌1.2，比亚迪股份128.4升7.2，中国平安80.3升3毫，信誉光学科技129.2升3.6，京东集团305蚊跌2毫，信义光能15.2升1.9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7，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5，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7点，升224点。港金现价报17,4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05美元，卖出1,89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嘅事故啦。咁喺屯门嘅黄珠路，较早前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继续系封闭嘅，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咁而喺九龙区咧，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近港湾豪庭。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港湾豪庭。至于较早前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一带车多，车龙一带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开始车多，东行的车龙排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圣德勒萨医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油塘道。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o don't, young girl,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young girl,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之前预告过，钟舒淇咧将会推出一首新嘅作品。熟悉的感觉，其实今次是翻唱了林宥嘉2012年的傻子作品。 谁能真的让谁幸福到故事的结尾？何必那么的慌张，有什么清醒才是错 王湘俊，做了新的編曲和監製，用這種電子迷幻復古的曲風重新演繹了這一首主唱鍾舒淇《傻子》。關於翻唱的一些作品呢，其实台湾最近是有些争论的。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好难生命。 偏偏会一活下去。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 唱歌曲名称，我只在乎你的作品。刚才讲到台湾最近关于原创和翻唱有些争论，就是关于这一张专辑。王若琳就凭《爱的呼唤》这一张专辑拿到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的奖项。咁好多评判都觉得，哇，真係张非常之出色嘅翻唱专辑嚟㗎喎。但亦都有啲人认为唔係应该表扬鼓励咗原创音乐先咩？如果问返我呢，其实我觉得好听係比佢係原创定係翻唱更加紧要嘅事。 渴望一个小我去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一阵交错，目光炙热闪烁，光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叫人难受。 有李荣浩啊，最新专辑当中呢一首翻唱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花样年华》。讲到原创和翻唱之间的关系，我经常觉得如果翻唱的作品不一定要超越原创的，可能更加多的是可不可以唱到一个新的灵魂给这一首歌。刚才选你三首翻唱的作品，我觉得都做到这一种的效果。刚才讲到花样年华这件事，花样年华好罕有，好珍贵，不要浪费在一些不值得的人身上。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红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被打中我然已苦恼，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 洒赶走生命当中一啲垃圾嘅作品。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擦眼也别留下，别再犯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失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操没原则，先走在关系入面堆积物，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简尼卫兰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带走你的垃圾》。清走啲垃圾之后咧，你会发现屋企地方会大咗好多嘅。呢、這个时候你可以喺入边跳舞啦、旋转啦，用呢一首歌，简尼 Serenity 旋转 with me。旋转 with me， 一阵翻嚟有 Give me five。